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98集，狼。白玉堂往右边望过去，就见右侧一片浓密的树林，黑漆漆的林子里有一点一点的绿色幽光在闪烁，这是野兽的眼眸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从气息之中可以感觉到树林之中有狼群。正在他盯着那树丛出神的时候，有轻轻的脚步声传来，白玉堂皱眉， 这脚步声不是人的，太轻了。 白玉堂回过头微微一愣，就见不知何时从树干后边走出来了一只硕大的白狼，一双蓝绿色的眸子正盯着他看。那只白狼起码有一般狼的两倍那么大，雪白的毛发因为寒冷而越发浓密，健壮的身躯显得十分挺拔，身后一条雪白的粗尾低垂。大漠之中与一只狼狭路相逢，白玉堂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不过那只狼却似乎并不太当回事，踱着步慢悠悠从白玉堂身边走过，坐在了不远处的空地上，看着远方挂于地平线上的一轮满月。寒风吹过，白狼的毛发随风轻轻飘动，狼的表情并不凶恶，淡淡地望着远方。此时有几片乌云将满月遮住，风中又增添了几分寒意。白玉堂正看着那只白狼出神的时候，就听到树干后传来人说话的声音， 要下雪了。 白玉堂走过树干低头望去，就见树干后一个人靠坐在篝火边，一身黑衣，手里拿着个小酒坛，一把黑色的破刀插在前方，是邹良。篝火边还有一个架子，一些烤肉，地上是斑斑驳驳的血迹。白玉堂在邹良身边坐下，想了想，然后转脸看那只还坐在不远处的白狼。 他就是赛乐。 听到赛乐两个字，那白狼又看了白玉堂一眼，邹良喝了一口酒。 他貌似挺喜欢你，通常别人走过来，他都会回林子里去。 他为什么叫赛乐？ 月亮神的意思，大漠的狼群世代相传都是白色的狼王，都叫赛乐。 养大你的就是他？ 不是，是上一代的上一代，已经死了，他是我兄弟的儿子。 狼能活几年？ 长一点的20几年，短一点的就10几年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。这时赛乐走过来了几步，坐在了白玉堂身边，扬起脸看天。在白狼扬起脸的同时，雪花飘了下来，白玉堂看着雪花一片一片落下，消失在篝火里。 鬼海在哪个方向？ 白玉堂忽然开口，邹良伸手指着西北方向。 那边很远很远。 火凤堂呢？ 白玉堂接着问。邹良指了指自己脸对着的方向， 那边也很远。 白玉堂低头，就见邹良左边肩膀的位置，衣服上绣了一片肩甲。这片甲似乎没什么意义，但位置应该正好是林业火烙印在他肩膀上凤凰的位置。白玉堂不说话，回过头，赛乐已经趴在他脚边休息了。白玉堂微微挑眉，觉得这狼脾气还挺好。 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你吗？ 为什么？ 因为你没像摸狗一样去摸他。 我喜欢猫，不喜欢狗。 邹良意义不明地笑了笑，点头。 他也不喜欢狗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邹良的提醒，白玉堂突然来了几分兴致，伸手在赛乐的背脊上轻轻地拍了两下，看似柔软的白色狼毛手感却比想象之中硬得多。 赛乐也不知道感觉到了没有，没动，也没看白玉堂，只是打了个哈欠，趴着打盹。突然，赛乐抬起头，盯着前方。 怎么了？ 一驴群经过。 话音刚落，林中一阵骚动，等白玉堂明白过来，赛乐已经站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四周围狼嚎声四起，前方的野驴群受到惊吓四散奔逃，林中无数的狼扑了出去围捕驴群。白玉堂惊讶，原来四面八方埋伏了那么多狼。荒野之上，寒风之中瞬间血腥气弥漫，风雪裹挟着凶兽的气息。很快，驴群能跑的都逃走了，剩下的被狼群分食。雪白的地面上，斑斑驳驳的血迹分外清晰。这个时候，遮住那轮满月的云雾散去，赛乐缓缓走上高坡，走到满月之中，留下一个优美的剪影，扬起脸，发出带着苍凉之感的狼嚎声。狼群拖着猎物满载而归，大雪继续落下，很快地上的血迹被覆盖了，大漠又是一片空旷。白玉堂就看到赛乐从高坡上下来，在刚才的狩猎场上踱步，随后传来了一阵尖锐惊恐的驴叫声。 难道还有没死的野驴？ 没一会儿就见赛乐回来了，到了他们身边，一甩头，一只年幼的小野驴被扔到了邹良的脚边。邹良将小野驴提起来，放到了手边的空地上，看了看，后腿有一点点伤，其他都还好。赛乐扔完了小驴，就转身回林子里去了。很快，林中的狼声消失，看来已经满载猎物回巢穴休息去了。白玉堂又看了看脚边瑟瑟发抖的小毛驴，不解地看邹良， 什么意思啊？ 这么小留在大漠就死定了，扔过来让我养的。 邹良伸手戳了戳那只小野驴。 狼是和人最像的动物。 嗯， 明明是拿弱者当食物，却偶尔还会同情下弱者。 邹良站了起来，提着那只小野驴回黑风城了。白玉堂独自坐在树干边，望着远处遥远的融入黑暗之中的鬼海，五爷忽然意识到，这片大漠其实是另一个人间，和之前他们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，这里有属于这里的生存法则。生存不易，就连狼群都对存活在这片荒芜土地上的生灵带有一丝敬畏。夜晚的宁静倒是让五爷有了些睡意，他正准备抓紧时间回去睡一会儿，不远处的一些响动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什么响动引得白玉堂驻足？原来就在不远处的地面上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土包，似乎下面有什么东西正在往上拱。白玉堂皱眉看着那个土包，就听地面下传来细细碎碎的说话声，声音着急又尖哑，感觉有些怪。不过白玉堂有个彻地主韩章做二哥，所以他光听了听声音就知道下边有人挖地道，这是正准备上。白玉堂走到那个土包旁边，侧耳听下方的动静。 哎，你确定是这里？ 肯定没错。 真的到黑风城里边了？ 黑风城里西北门那里。 有没有守卫啊？ 肯定没，这里最安全。 那你先上去。 你先上。 原来是想挖地道混进黑风城的。 快点上去。 白玉堂微微往后侧了一步，就听到地面扑一声被捅开，随后一个脑袋冒了出来。大概是因为沾了太多的泥沙，看起来灰头土脸的，乱糟糟的头发和硕大的脑袋，地面上只露个脑袋的样子有些诡异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避开被甩出来的泥巴。那大脑袋边甩头边往外爬，下边的人也跟了上来。 怎么样？ 白玉堂就见钻上来了两个个子大概只到自己腰的小矮人。小孩子？ 但是看样子和体格又不是小猴，是侏儒吗？两人边拍灰边往寺外打量。 哎呀，这还是在城外呀。 后边爬上来的一个拍了前面那个的头一下，指着远处的黑风城城门。 哎，还有再往里挖挖。 两人说着就转了个身准备下去，但是他们转回头来就看到眼前一袭白，两人眨了眨眼，动作统一的扬起脸。硕大的满月做背景，眼前一个高他们几乎一倍的年轻人穿着白色斗篷，一头黑发正随风微微飘着，虽然以他俩的角度只能仰望，但两人还是忍不住感慨一下，帅哥呀。 哇， 走在前边那个先明白过来被人发现了，往后退了一步撞到身后那个，两人同时一屁股坐地上了。身后那个矮个子比较灵活，一个就地打滚， 快跑。 说话间就见他快速地钻进了地里。白玉堂微微有些意外，这两个侏儒挖地的速度奇快，一转眼就钻进去了，动作和他二哥比也差不多了。白玉堂抬手往上一挥，一股内力由下往上一转，就看到地面哗啦一声翻开，两个矮个子连着泥土一起被带了起来，飞上了半空，摔在地上。 哎呦妈呀， 两人摔了个四脚朝天，躺在地上揉腰。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城楼上士兵的警觉，就听到撞钟声响起。白玉堂抬头略看了一眼，已经有士兵朝这边聚拢，身后的侧门也打开了，城楼上一大排工兵拉弓对着下边。 快跑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